冰雪为你盖， 携手心里引春风，同心春就在。 难以心心思恋，将欢笑为。 这是一首《雪山飞狐》，经典不灭是因为里面有不老的青春。我是鱼云，千千阙歌在歌声中触摸闪亮的记忆。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同行。 岁月。